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1日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，中国民事法律制度从此开启民法典时代。民法总则通过后，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、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、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，还需要在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时做进一步统筹、系统整合。民法总则通过后，暂不废止民法通则。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，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。10月1日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施行。国歌法明确，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、曲谱，以歪曲、贬损方式奏唱国歌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，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，对部分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者通过有偿删帖、推送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非法网络公关进行打击，旨在规范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，促进互联网论坛社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助正气，讲团结，聚合力，促转型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其实这份暧昧

一眼湖水。

翻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中间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，是已随风而去，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？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？

信自我承诺，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，不算什么，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，早一点解脱。我寂寞寂寞就眼泪垂。 美，看的心里都是你，忘掉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